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睇历史在少，容共与清党。嗱，呢个节目咧就已经做咗50集啦，咁啊都差唔多去到尾声啊，咁我估计咧讲埋呢个武汉分共，蒋介石下野，到最后蒋介石复出，然后即系啊成为呢一个中国啊当时中华民国啊即系最强嘅领导人啊，直到即系1949年啊呢个国共内战国民党惨败之后啊。咁即係話你由1927年開始計到1949年啊，總共有22年時間，佢係主宰成個中國嘅命運啊！22年啊，真真正正叫做即係可以操控全國，成為最高領導人咧，就應該係喺呢一個民國16年北伐成功之後，跟住到佢中間有一段時間策略性地下野，跟住再復出，又再操縱全局啊！咁我哋就講到呢度咧，就係呢一個即係第一次國共合作啊，容共與清黨嘅，即係就成個節目咧就叫做係完成啦啊咁樣。咁所以而家估計咧就約莫咧都仲有10集8集左右嘅。咁如果我哋嚟一個齊頭數，即係60集就完啦啊！咁都算係即係我做歷史節目裏邊咧最長，即係最長時間嘅一個節目，一個人講一個鐘頭，係嘛？即係我喺2005年嘅時候咧，2004、2005年咧，喺呢一個有線電視做歷史幾狼都有幾串都有幾坑都有幾絕都有幾開心都有做咗5集，係嘛？咁我5集加埋咧。都是差不多50多集啫嘛，咁啊，四廿幾50集啦，總共係應該係咁啊，咁啊同而家比較，即係都即係可以講話，都係而家講得比較長啦。咁呢個講中國近代史啦，咁呢個只係講咗一個部分，嗱，即係我認為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咧。如果你講呢個中華民國歷史，當然前面即係建國啊，或者軍閥割據啊嗰個時代，當然都好重要啦，係咪？咁但係即係呢個國共嘅第一次合作啊，即係喺呢個蘇俄啊呢個革命成功之後出現嘅呢個中華民國同俄國嗰個所謂和平共存嘅關係，即係終於即係喺短短幾年咧就破局嘅，嘛咁呢個係第一個階段嘅中俄和平共存嘅，跟住仲有第二個階段嘅啊，咁呢個就即係我哋以後有機會再講啦。咁呢個牽涉到當時嘅中國共產黨咧，基本上就係第三國際，即係輪譯或者佢操縱底下嘅喺中國嘅一個分支嚟嘅，係咪？咁當然後來就中國共產黨就同呢個蘇共反目啦，係咪？咁呢個就已經係另外一個問題啦，係咪？咁但係你呢段時間嘅中國共產黨基本上係完全由俄共所控制嘅，即係我哋都講緊聯俄用共第一次國共合作呢段歷史。即係喺中國共產黨嘅歷史裏面咧，講到呢一段歷史咧，當然就係話呢個第一次國共合作咧，係受呢、這、一個即係被呢個蔣介石所破壞，係咪？咁但係呢個就唔係尊重歷史咯，係咪？當時嘅中國共產黨係俄共控制嘅，俄共叫你做乜你做乜咧？所以我哋跟住講到落去，即係關於呢個武漢分共，汪精衛同共產黨嗰個所謂即係關係啊，都係俄共喺後邊啊做決策嘅。是吗？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有苏俄的色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那就是抗战，是吗？其实将来有机会都可以讲一下这一段历史的，是吗？好啦，那我们回转头讲这个就是本题啊。那上次就讲到呢在这个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6月20日呢，就即係呢個徐州會議嘅所謂，就係呢個蔣中正同馮玉祥喺徐州嘅會議啊。 咁當時鄭州咧就武漢嘅汪精衛咧，就本嚟就要約呢、這、一個啊，要同呢一個馮玉祥喺鄭州又傾啦。咁亦都即係大家見過面啦。嚇，就自從嗰個所謂武漢北伐啊，二次北伐嘅時候，咁啊亦靠亦都要靠馮玉祥嘅軍隊啦。咁啊，馮玉祥嘅軍隊就 hea 啦。咁但係終於都克服呢個鄭州啦，係咪？咁啊好啦，佢又食兩家茶禮喎，係嘛？但到最後咧，都始終係即係西瓜靠大邊，就投向呢個南京，係嘛？就放棄呢個武漢啊！上次就講到呢度，咁然後佢就發表咧，即係喺徐州會議之後咧，同蔣介石喺徐州會議之後咧，就發表呢個聯合宣言，其中有一句咧就係即係呢個忠正玉祥與數十萬將士為三民主義信徒。緊街全體革命軍誓為三民主義而奮鬥。咁後來咧，根據呢個會議嘅決定咧，就徐玉祥咧就致電武漢嘅汪兆銘同埋譚延海兩位呢個中國國民黨同埋國民政府嘅領導人，係嘛，要佢驅逐呢個俄共派嚟做國民黨顧問嘅鮑羅廷。咁啊，同埋南要同南京合作。咁上次咧，我哋就引述咗呢個馮玉祥嗰篇電文啊，即係情詞懇切啊，義正詞嚴，係嘛？呢一位倒戈將軍係嘛？咁當然啦，嗰篇嘢梗係有人幫佢寫啦，係咪？嗱，拍發呢一份電報嘅時候咧，咁佢曾經同呢個蔣中正咧就保證嗱，佢話咧，如果我呢個電報咧即係冇結果咧，我哋就要實行相當嘅手段嘅對佢，係嘛？咁但係事實上，武漢對佢嗰個馮玉祥嗰個電報咧係冇任何嘅回覆，係嘛？而另外一方面，共產黨分子就開始即係要打倒馮玉祥啦，係嘛？咁啊，所以令到佢同武漢嗰個決裂咧就加深，就立即採取行動。呢、這個採取行動，第一就將所有即係嗰啲政治工作人員、嗰啲共黨分子咧，就全部將佢送走去武漢啊。咁啊，馮玉祥咧就亦都發電報咧，命令呢個陝西、甘肅兩個省嘅黨部實行清黨，係嘛？咁啊，喺6月30日咧，亦都致電俾陝西嘅石敬亭、李興忠電報啊，咁啊話要同南京咧係一致行動嘅咁樣啊。咁啊，馮玉祥咧，跟住就派呢一個馬伯桓、丁鵬九，咁就去呢個豫南啊，即係喺河南之南，就爭取吳佩孚嘅舊部，馬文德、嚴德勝係嘛，接受佢嘅改編係嘛，咁然後咧，即係俾呢個武漢委任做14軍軍長嘅張聯升咧，亦都轉移即係投向呢個馮玉祥，咁至到7月28日咧。即係馮玉祥就命令呢個方振武咧，就移住呢個商販啊，武漢咧就完全咧暴露喺呢個馮玉祥監視之下啊，咁啊令到呢個汪兆銘啊、唐生智咧，即係深感芒刺在背啊！啊，即係喂呢啲本嚟佢控制嘅地方或者佢收編嘅軍隊嗰啲軍頭，全部都俾馮玉祥搞掂曬，係嘛？最初咧，武漢方面咧就係極力拉攏呢一個馮玉祥嘅，係嘛？咁但係對山西嘅鹽石山咧嘅存有幻想，係嘛？咁因為咧過去嘅跡象睇到咧，鹽石山對共產黨咧，即係山西對共產黨嘅活動咧就冇去制止嘅，係嘛？咁所以令到山西嘅共產黨即係嘅力量咧，佢或者個勢力就即係曾經囂張一時，係嘛？咁啊，嗰啲宣傳共產主義嘅刊物咧喺山西周街都有得賣嘅，係嘛？咁當時嘅鹽石山咧，嚇、這個山西嘅頭咧，亦都保持一種觀望態度。咁佢亦都派代表，好似馮玉祥咁啊，武漢又有，南京又有，係嘛？即、就、係、是、你南京同武漢就互相敵對啦，嚇，國民黨分裂啦，兩個中央啦，係咪？咁但係呢啲咁嘅軍閥咧，佢好叻嘅喎，佢一樣係買兩邊喎 ，carefully balance 喎，係咪？又買武漢，又買呢個南京，點知邊個第日真係做王嘅？係咪先？個兩邊嗰啲派代表喺度，係嘛？咁然後呢兩邊嘅即係政府咧嚇，武漢同埋呢個南京咧，或者國民黨當局咧，佢亦都投鼠忌器，又唔敢得罪呢啲軍頭嘅喎，亦都係嘛，唔會同佢哋決裂㗎，係咪？咁即係好似鹽石山咁。佢又有代表住喺呢個南京同武漢，同時又同呢個奉系嘅張作霖咧嘅密事又有來往啊！咁呢個奉系嘅張作霖就即係啊， 呢個大軍閥係嘛？佢一樣有同佢有聯絡嘅，係嘛？咁啊態度就非常之曖昧。嗱喺武漢北伐之前咧，即係嚴石山喺呢個武漢嘅代表趙沛廉咧，就曾經保證咧，呢個嚴石山可以出兵攻呢、這個即係、就是、攻呢個張作霖嘅啊。所以武漢咧4月22日就任命呢個嚴石山咧做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集團總司令。希望咧就能夠配合呢個唐生智、馮玉祥嗰個軍事進展，就出兵咧，即係去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出兵平漢路啊，斷呢個奉軍嘅歸路啊！即、就、係、是、意思即係話咧，你要出兵令到呢一個奉軍咧冇辦法翻翻轉頭嘅，係嘛？咁但係當時嘅嚴石山就冇照呢個武漢嘅意思去做，係嘛？咁汪兆銘就曾經即係對呢個嚴石山啊，即係爽約啦，即係冇應承啊，即係唔係應或者應承咗，即係武漢嘅要求啊，或者冇講到話我唔贊成呢種做法，咁但係結果佢係冇做到啦，係咪？係嘛？咁所以喺鄭州會議之後咧啊。呢、這個汪兆銘咧就曾經講話，即係呢個第四方面軍又勞苦功高啦，第二集團軍又都出兵斷佢後路啦，最不足嘅咧就係第三集團軍就爽了約啊！呢、這個意思就係指佢委任呢個嚴石山做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希望佢能夠配合唐生智、馮玉祥啊嗰、那個軍事進展係嘛，嚟對付呢個奉系啊！嘅軍隊係嘛？但係咧，呢、這個嚴石山就冇照武漢嘅指示嚟行動係嘛？咁啊，於是咧，汪兆銘咧就有所抱怨啊，咁就覺得即係呢個嚴石山咧都唔係好可靠。但係為咗爭取嚴石山嘅支持咧，就特別派呢個孔庚嚟做專事啊，即係特事啦，去呢、這、一個即係山西啊，咁啊。嚴石山咧亦都冇阻擋啊，但係咧就唔俾呢個孔庚咧喺呢個山西太原路面啊，太原咧就嗰陣時已經有非常之高漲嘅反共嘅氣氛，係嘛？咁啊到最後呢個孔庚就只有狼狽離開呢個山西啦，係嘛？即係冇辦法復命啊！嗱，派你做特使去見嚴石山，同佢傾，結果你就即係狼狽而回，係嘛？咁啊翻到武漢咧，就對武漢即係。政府咧就作一個好詳細嘅報告啊，咁啊睇翻嗰份報告咧就可以見到，即係啊佢喺山西其實都好危險，係咪？根本就喂你嚴石山直情係當呢個武漢政府派嚟嘅特使啊，即係武道係嘛？所謂即係通俗啲講，不但之咁係嘛？咁亦都顯露咗咧，基本上佢已經有轉向嘅跡象啊。休息一陣。